才是完美，已经没有谁还能分辨错与对。用你的回来牵我的尾，用我的悲可怜你所有的悲，不确定的永远也许才会永远。会是谁让你在我眉间变得冷血，干脆就把自己收回，往往里堆一次把心烧成灰，痛到痛没感觉，干脆就让自己憔悴，在风里醉最能用不下的眼气视而不见去面对。

线，跟勇气同上天，让脆弱站到一边，要信你的心跟希望 Say hi say hi Woo!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，给我真的感觉，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呼吸。从现在开始交给音乐管理，这套人一样完成我快乐的开关，拥抱忽然慢慢的喜悦，到处都是那未来，到狂野

去后退。 小心心绝对不要浪费，你的小冰淇淋都很对，我在永远会，至于问我回味 You and me 天很绝配。 你的大脑又要钝掉，自我知识又被你主导，是我的幸福小圈套。

有，有很多意的埋怨我承诺，你追问我的行踪，你在乎我的举动，哄得我泪眼迷蒙，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， 感じの歌が台湾の方でも素晴らしい歌がありますね。 あります。 アリさんの娘という、 そうです、 ね、はい、高山碧というこの曲を聴いていただきましょう、はい。 阿里山的少年

别期盼，或者不知道何时再相见。记得那一天，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终站。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驱赶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我流掉了泪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留在我心里，你拉上的衣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终点是我也，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终站。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驱赶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我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留在我心里，已烙上的印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生命在呼吁和我周旋，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，却不能让它继续永远。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，再也没有出现。 为了回家，人们可以熬夜到车站排队买票；为了回家，人们可以忍受车站车厢里的拥挤混乱，不怕长途旅行导致的身心疲惫；为了回家，人们舍得花费平时不舍得花的钱高价买票和为亲友购置新年礼物。虽然春节在家待的时间可能还没有来回路上耗去的时间多，可是毕竟是和父母妻儿在一起辞旧迎新，也就没有了遗憾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和家人一起过年，虽然辛苦，但却非常幸福。纵然远在千里万里，也挡不住人们回家的决心。

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，这是谁说的轨道利益，就爱这样的你，不用太多道理，牵着我的手一起到黎明，傻傻的看着我说你有多爱我，这感觉已足够，牵我的手知道你会带着我向前走，我不需要天长地久的承诺，只要你每天都想着我，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不嫌太多，跟着我走，双脚踩在沙滩上迎着感动，我不需要海枯石烂的温柔，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冰洋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今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